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在疫情当中和在过往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在家里面来到去隔离。屈指一算呢，其实已经是有16个月的时间，即是大约500日的时间，是一段颇长的时间我们不能够回到来教会，有这个的实体聚会，有这个的敬拜。我是很清楚记得，我们是在2020年的3月15号，我们就是停止这个的实体聚会。你今天可以是亲身回到来这个圣殿当中来到是敬拜神。相信除了我之外，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一种是雀跃，是有一种开心那种的感觉。请问大家是不是啊？大声点。是。是啦，那么真是。真是我们很开心快乐的回到来。那么我相信是开心雀跃的原因，除了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再看这个的 iPad， 不需要再看这个的是电脑又或者是手机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实体敬拜，我们在感觉上面是真的，我们和神的距离呢是近很多。在那种的亲身回到来那种的感受，是和网上那种是间接是去观望崇拜，是一种很不同的感觉。更加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有那个的是团契相交，有那个的圣徒相通，那种微妙的感觉。正如是现在我不需要来到去看着那个的镜头来到去讲道，我可以望到弟兄姊妹你们的眼神，我和你有那种的是即面部或者眼神那个的接触，是那种的是交流呢，是经过了16个月之后，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当然教会重新来到是开放或者是重启，是不代表我们即时可以是回复既往，我们是一切是回复正常，不是，那是说在一个的新常态里面，在一个 new normal 里面，有不少的事情我们又要或者需要重新的来到去适应。在疫情期间，世界上面大部分的教会，包括当然我们加拿大，包括我们温哥华，我们都是以网上的形式来到做这个的是主日的崇拜，以及在网上来到去参与其他一些教会的聚会。这种是网上形式的聚会，其实也都将会是影响是这个的世代，或者现今的教会是影响都很深远。过往教会因着弟兄姊妹那种的情感，因着弟兄姊妹多年已经建立了那种的关系，以致是无论怎样都好，我都会回来自己的教会来到去崇拜。我们不会说转去一些大的教会，我们不会转去一些呢是好像是整队乐队那个敬拜小组那种的气氛那些的教会参加，虽然他们是好像是很好，或者是给到我们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但是我们因着情感，因着那个建立了个关系，我们仍然回来这个的教会。但个问题就是在网上崇拜就没有这种的约束力，在网上崇拜我们可以到处找食，即是说呢，我们再不需要有实体敬拜那种是 body of Christ， 一種嘅基督嘅身體，或者係嗰種嘅 oneness 嗰種嘅感覺。因為我可以隨時嘅嚟到去轉台，我可以隨時嘅去揾我自己喜歡嗰一個嘅講員嚟到去收聽收看。即所謂有一個嘅新名詞叫做網絡無孝子。網絡無孝子啊，對於你嚟講係一個新名詞。我哋即係聽過久病床前無孝子有啫。咁網絡無孝子係咩？就係話咧，就係話我哋唔需要我哋拘泥於我哋一定要翻去平安堂嚟到做呢一個網上敬拜啫。我哋唔需要咁噶嚇。我中意 flip 去邊，即係 flip 去邊間教會就睇嗰間教會咯嚇。好似我哋去睇電視咁樣樣。係咁 flip 來 flip 去啊，去唔同嘅 channel 啊。因此，當教會而家係重啟翻嘅時候，我哋其實都需要面對一個挑戰。呢、這個挑戰就係話，就係、是、可能有部分弟兄姊妹可能已經習慣咗喺網上嚟到飛來飛去，而家又要翻嚟作呢一個嘅係教會實體崇拜嘅時候，唔容易適應，係一需要一段长少少嘅时间嚟到去适应。每一个嘅时代或者每一个嘅世代，总会有佢嗰个嘅系挑战或者艰难嘅时间。新冠疫情喺呢年半嘅时间里边，可能大家都认为系对我哋呢一代嘅人一个系最艰辛嘅岁月。喺未来嘅岁月嚟紧嘅日子。其實，正如剛才係 Terence 弟兄，佢都提到喺祈禱嘅時候，其實係一個未知數。呢、這個未知數就係究竟我哋打咗嗰啲嘅疫苗啊，係唔係真係能夠防禦到嗰啲已經我哋知道嗰一啲嘅變種病毒咧？啊，呢啲變種病毒又有咩 Alpha， 又有咩 Beta， 又有咩啊 Delta？ 我都搞唔掂啦嚇，即係。好多種我哋知道，但係我哋嗰種嘅疫苗抗體究竟喺嚟緊嘅日子可唔可以防禦到有一支我哋未知嗰種嘅病毒咧？喺嚟緊嘅日子，其實其他嘅變數就係話係我哋去旅行，我哋去遊船行，我哋去翻學，我哋係翻教會、翻工各方面，其實係咪已經完全安全咧？我哋習慣咗喺屋企嚟到去工作，我哋係習慣咗保持身體距離，我哋亦都咧係重視個人嗰種嘅係衞生或者係個公共衞生。其實呢啲一切都對我哋日常嘅生活都會產生影響。究竟影響嘅程度係去到邊咧？啊，呢啲都係一啲嘅未知數，啊，我哋唔能夠嚟到去確定。回到今天的講道，今天的講道是其實我們是承接上一個星期，大家都記得了，我們完成了哥羅西書這一卷書卷的講章。當我思想接下來這段日子是講壇的信息，是應該是跟大家來到思想什麼的題目或者思想哪一卷書的時候，我發覺約書亞在約書亞裏面的約書亞，他身處當時 他是出埃及然後呢是入迦南那個的年代，其實亦都是一樣，他們一樣亦都是甚為艱難，有一些跟我們現今的世代是所經歷的都是相似。所以呢接下來這段的時間，我都會用這個的是約書亞記跟大家一起來到去思想，求神都在当中来到给到我们有那个教导。在约书亚的年代，以色列的子民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呢？以色列民就是犯了他们对神失去信心，完全是没有找紧到神的应许。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过失，埋怨呢樣埋怨嗰樣。當你記得翻，就當約書亞佢年青嘅時候，佢同埋呢一個嘅加勒，再加埋 其他十个支派的领袖，他们一起入去迦南来到窥探当时的情形。当回来的时候，十二个人之中只是得约书亚和迦南，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虽然他们高大威猛，但我们现在可以即刻，可以立刻入去迦南地去攻占这个地方，因为怎样？因为神应许已经将这个地方交给我们了。但是其余那十个人，他们的报告是完全的相反。他们说，哇，迦南人是巨人来的，他们不单止是高大威猛，我们拍埋去的时候变了什么？变了蚱蜢。即是说呢，迦南人的手指尾可能压下来都压死我们。哇，今天那班以色列民听到之后，哇，整个心都冷了一截。整个的以色列民，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在摩西的面前，加勒约书亚的面前大发怨言。而根据圣经所说，本来从埃及出埃及去到应许之地的边界，只是需要十一日的时间，一条直线拉去是十一日的时间，但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哇，真的很惨，十一日的时间搞了四十年才可以入到去应许之地。原因就是以色列人他不信神的应许，对神、对约书亚、对加勒，他们都发出怨言。结果大家都知道，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一整代的以色列民，除了两个人，全部都死在旷野。根据不少学者的研究，昔日在这四十年旷野的旅程当中，总共是有120万人是死去，120万人，即是说呢，我计过了，即是说平均每一日就有85个人过身，每日85人失去的生命，连续四十年。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种最长的一个送殡行列，每日85人四十年。虽然以色列整代的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全部都死了，但是圣经在约书亚记里面，其实都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那种不变的爱，或者叫做 unchanging love， 或者叫做 stubborn love， 是一种不改变依然的爱。我们现在去看回今天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至九节里面，讲题就是谁领重启新里程。谁领重启新里程？今天我们教会重启了，究竟谁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呢？约书亚记是承接生命记的一卷书，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里面来到去叙述，就是说呢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耶和华就将摩西来到亲自的去埋葬，以色列人就在摩押平原这里呢就哀哭了有30日。一般犹太人他们那个哀悼期其实就是7日而已，但是因为亚伦之前的亚伦和摩西是他们特别尊敬的一个领袖，所以呢这两个人他们就哀悼有30日的时间。第一和第二节讲到，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 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第二节就是说神是更加来到他亲自的话，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听下去是好像很无奈的一件的事情，死亡是一个结束，是无法挽回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当日的以色列人来说更加是晴天霹雳。因为40年以来，大大小小的事情，以色列人一直是依赖摩西，当了他民族的英雄，面对法老的拦阻追击，摩西仍然可以带领200-300万人出埃及，更加就是在他们当中是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争执的时候，找摩西就可以搞定。也都更加重要就是说，圣经说到摩西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聊天，摩西可以帮我们来到去求神所以呢，是当摩西是在圣经记载偏偏在这个时候就是入迦南之前死了。入迦南之前来到这个的约旦河边前面还是未知数的时候，究竟我们入不入到去，入到去怎样来到去占据这些城市，一个很大的未知数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袖摩西居然死了，怎么算呢？就好像打足球一样，打足球怎么样即是你的球已经过了半场扭下扭下扭到龙门口，你只是一脚就可以入到龙门了，但是你突然间脚软跌低了，怎么算呢？又好像刚刚打，如果你有看过的欧洲国家杯就是刚刚打完这场欧洲国家杯，就是英格兰对意大利这一场的比赛，最后来到去12码决胜负最后一球，英格兰 的最年轻的一个的球员叫做是沙卡，居然射12码就被个龙门是挡出，即是我们叫做俗语叫12码宴客，入不到，好失望，怎么算呢？怎知在这个时候，在圣经里面就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就说，在第二节我们刚才所看的，圣经所讲就是说，神是拣选了摩西的帮手，就是约书亚。神拣选约书亚为什么是拣选约书亚呢？神当然有他那个的主权，但是在这里约书亚其实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或者对他自己来说，就是说进入迦南这个的重任，一个很大很大的任务，就全部放下落这个叫做嫩的儿子约书亚身上。神并且跟约书亚说，跟约书亚说什么呢？就是说是去到北面的黎巴嫩全地，以及是东至这个的幼法拉底河，然后西是去到这个的地中海，东南边就包括这个阿拉伯的半岛的旷野，全部这些的地方都是属于你们十二支派。在第三和第四节的里面是记载了这件事情。虽然是这样， 約書亞仍然佢係面對前邊嗰種挑戰嘅時候，佢非常嘅恐懼。所以單單就喺第一章，喺第一章神就有四次吩咐呢一個嘅約書亞，你唔使驚。四次嗌佢唔使驚，可想而知佢幾驚。約書亞啊，點解佢驚？點解佢咁驚慌咧？嗱，我哋睇呢四次喺第六節啊，其實就喺六七九同埋第一章嘅最後一節，就係呢一個嘅係十八節。嗱，我哋先睇就係話咧，第六節話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第七節就話：只要剛強，大大壯膽，然後緊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然後第九節就話：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最後一節就是十八節，就話無論什麼人違背你的命令，不聽從你所吩咐的一切話，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剛強壯膽。四次，約書亞其實究竟是驚咩呢？約書亞驚咩？聖經冇講，但我相信約書亞未必是怕打仗。約書亞未必是怕打仗。我們知道約書亞除了幫摩西可能玩這個公事劫、開車門之外，約書亞還是什麼呢？他原來是以色列人的將軍來的。在出埃及記的第十七章，我們今天不看，但你有時間回去看。十七章其實記載了是約書亞是以色列人的將軍，是他的元帥，他有衝鋒陷陣的那個的經歷。雖然整班的以色列人在曠野長大，他們又沒有那些武器，他們又沒有一些什麼特別的戰術，他們所有的就是一身肌肉，但是他們要跟迦南裏面那班是比較文明的，他們有是刀有槍，也都可能有馬車的一班人來到爭戰，其實似乎不能打。聽下去我們現代人來說就不能打，根本就是。但約書亞我相信他死都記得，約書亞死都記得在四十年前他和迦南，他们两个人知道这个迦南七族是什么人，知道他们虽然是高大威猛，是骁勇善战，但神应许过他们会将这个地方交给以色列人，交给他十二支派。所以约书亚和迦勒他们独排众议，就是说靠住神，我们不用怕，而一于即刻入去攻打这个的迦南。四十年前他说过，他也记得。所以到今天，即是说四十年之后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今天当他真正要去攻打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估约书亚未必是怕打仗。那么怕什么呢？我相信最害怕就是管理这班以色列人。管理这班以色列人呢，可能约书亚知道呕血身亡，管他们。因为在过往他在摩西的身边看着他们怎样发怨言。我们今天很明白，今天我们知道做事做不死人。但是跟你相处的人就可能激死你。可能摩西都有，不是摩西，约书亚都有这种的感觉。他跟着摩西的时候，在摩西的左右边，他亲眼见到这班以色列人是几咁难去管理。 样样都埋怨，又埋怨冇鱼食，就咩食啊？又冇肉食，啲水又埋怨乜嘢啊？又埋怨唔得甜啊！总之咧，就成班系乌合之众，日日就呻到树叶都落埋。啊，约书亚就系要管呢一班人，所以好明白，约书亚好明白，佢亦都知道，好似摩西咁样。大家记唔记得摩西啊？摩西佢年轻嘅时候好有性格嘅，系咪？摩西年轻嘅时候咧，又非常嘅冲动啊！因为点解佢有性格？因为咧，佢系本身系一个王子啊嘛。佢咧喺呢一个嘅宫廷嘅里边，佢养尊处优，佢又学晒当时埃及嗰啲嘅学问啊，无论系一啲嘅系战术啊，或者系天文地理啊，或者系管理学，佢样样都认识晒。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佢后来咧就冲动啊，咁有啲嘢睇唔过眼就打死一个嘅埃及人，跟住就走咗去旷野咯啊。咁证明其实摩西当时系一个冲动嘅人，但系其后圣经点样形容摩西咧？话摩西系点啊？喺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相信摩西在那个旷野四十年的时间，被这班的以色列人折磨到呢都贴贴服服，整个人都顺了。所以约书亚他可能知道打仗未必会死，但管理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就完全没有把握，搞唔掂，好惊搞唔掂佢哋，所以约书亚喺呢一方面，佢有嗰种嘅惧怕。美国有一个嘅专栏作家，佢每一日咧都收到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啊啲 social media 俾佢嘅一啲嘅信件啊，佢嘅读者啊，咁啊有人问佢喺咁多嘅来信当中，或者系一啲嘅 email 啊，或者 whatever， 即好多收到多呢啲嘅信息当中，最多提及嘅系边一类嘅问题咧？咁呢一个嘅专栏作家佢就话，佢话最多人问嘅或者提嘅就系话惧怕，怕惊怕惧怕系人嗰个嘅通病，系人之常情。小朋友啊，我哋有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又怕他不可以长大，到他长大的时候又怕他老，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又怕病，我们是病的时候我们又怕死亡，我们是穷的时候又怕没饭开，我们有钱的时候又怕财多又招致很多的灾害，我们未结婚的时候又怕找不到配偶，我们找了配偶之后我们又怕配偶变心，我们怕生不到小孩，我们没有后代，我们有一生我们有后代的时候我们又怕儿孙不孝。总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各样各类的惧怕，当惧怕的时候人自然就会来到找一些依靠，来到去找一些的安全感。人惧怕的时候找一些的依靠，找一些的安全感。而摩西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依靠，成为约书亚的依靠，成为他们的安全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摩西，我们的心里面都觉得靠住呢一样嘢，我哋就有安全感。你嘅摩西可能系你间屋，你嘅摩西可能系你嗰份嘅职业，系你嘅学位，你嘅摩西亦都可能系你嘅家庭。每一个人喺我哋嘅里面，总系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嘅摩西。 在以色列人来到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时刻突然间宣布，神宣布就说摩西死了，即是以色列人突然间没有依靠，突然间没有安全感。神有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亦都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所发生的，神就是要拆毁他们的依靠，神要拎走他们觉得那种的安全感，挪去我们心里面的摩西。可能你买了一间屋供紧 mortgage， 但突然间疫症杀到，公司执笠，点算啊？但感谢神，感谢神在圣经的里面给到我们有出路。在困难，在没有摩西那种的安全感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神给我们有出路。关键就是哪一度呢？就是第五节。第五节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跟着，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同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的，都是跟我们说，今天跟我们说，你信不信得过神所说的说话呢？神说，由我代替你心里面那个偶像，由我代替你心里面那种的安全感，让我成为你的依靠。是有阵时在我们那个的，在我们那个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会失去了一种的依靠，我们是少了那个的安全感。大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有神同行的生命，就是一个必定赢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提醒我们，成功最大的秘诀就是认定神与我们同在。成功最大的秘诀就是认定神与我们同在。在约书亚，或者是在这个约书亚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在21章45节这样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即是说，神不会走数，神所应承的，在圣经里面的应承的，他一定会兑现。人的承诺，人的应许，很多时候都会落空。我记得自己初初读大学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那时候很深深感受到神的大爱，以致在我心里面，我跟神即有个应许，就是说我将来，我会是，就算我不能够全职侍奉，我都是叫做大职侍奉，侍奉神你。但是毕业之后出来做事，就爱上这个世界，世界如此多分， FUN 那个分，所以呢，我对神先前的应许其实已经是忘记得一干二净，直至十几年前，我才是愿意走上这个全时间的奉献。我在 Calgary 的时候，我曾经可能两次三次，我答应过师母呢，我们一个 weekend 或者一个礼拜呢，我们下来 BC， 我们去 Tofino， 因为他很想去 Tofino。 我说没问题，答应你，答应了一两次，谁知我下来温哥华都10年了，我都还没去 Tofino。 即是说，很多时候人那个的承诺 我哋安能唔到，我哋唔能够系兑现得到。但系神嘅承诺呢度话，一句都唔会落空。根据 Rick Warren 佢即系华里克牧师佢嘅统计，喺圣经里边咧，其实系超过咗有7000个应许，7000个应许，你同我有冇支取过咧？有冇支取过喺圣经里边神俾我哋嘅应许咧？神冇同约书亚讲，佢话约书亚，你去买几多嘅兵器，你去预备几多嘅军粮，圣经冇讲到。神嘅命令就系话，叫以色列人，你哋要点啊？你哋要谨守律法，这律法书不离你的口，遵行神嘅诫命，系摩西五经里边一再提醒我哋。这个其实都是在这个的圣经里面，是神他说与我们同在，或者神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的条件。这个条件在7-8节就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跟着怎么说呢？就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即是说神的应许其实都有一个的条件，这个的条件就是我们要遵行律法书，即是说遵行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说话。为什么摩西这么强调，在摩西五经里面为什么这么强调是以色列人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呢？因为摩西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若果他们不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牵引，牵引就离开这个真神去拜偶像，以致过一个腐败的生活。历史提到之后的犹大、以色列国，他们都是因为不遵行神的诫命而灭亡。基督徒也都是一样，若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不单单我们那个的属灵生命是无法成长，我们面对在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叫做很多的属灵争战，我们更加没有把握来到得胜。今天你对神的话语有多重视呢？你是不是重视神的话语呢？其中一个的指标去衡量我们是不是重视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回主日学。我们愿不愿意去回主日学？在疫症的期间，平均每次大约出席主日学的人数是有25人。我相信占我们平安堂是成人的会众，是可能稍微超过1/3。但我不会衡量多少的出席人数为之 是好或者是为之高，多少的出席人数为之不好或者低，我不去衡量。但是只不过如果是得1/3的会众来到出席，就求神来到去怜悯。在疫症期间，其实你只要在电脑上面，在 iPad 上面，你按一下掣，你就可以出席主日学，一起去学习。你不需要花上任何交通时间来到去回到教会出席。若果这样都不愿意出席的时候，我恐怕教会重开，我们叫弟兄姊妹亲身回到教会上主日学， 會難上加難。原因會不會是我們不願意付出代價呢？或者我們的心是沒有看重神的話語呢？另一方面，我更加鼓勵，我更加鼓勵無論成人主日學或者兒童主日學的老師，我都請你自己來到去參加主日學。原因第一就是說，你首先要以身作則。小朋友是 look up to 你，你自己是作為 role model， 作為一個榜樣的時候，你自己都不上主日學，你做教導又怎會有說服力呢？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你有沒有上主日學，但神知道。第二就是說，你自己都要首先在神的面前，你有裝備，有領袖， 你自己先有料，你然後才來到是有從神而來的說話去教導小朋友。我都很明白，我很明白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他本身是無論短期又或者暫時性一些的困難出席主日學。這一方面我是十分理解和體恤，但我不希望就是說我們長時間的不上主日學，我們是成為一個長時間的習慣來到不上主日學，但希望我們一有機會我們就上主日學，一起學習神的話語。我們不要失去任何一個好的機會，我們有系統的學習，去了解，去思想神的說話。試問你和我，如果沒有神話語在我們心裡面裝載的時候，神又怎能夠好像聖經所說與我們同在呢？神與我們同在，和我們認識祂是相輔相成的。面對前面這個的新冠病毒，可能仍然是困擾我們，前路我們知道未必是平坦的一條路，但我們認識到神仍然的在你在我的身邊來到保護我們。神昔日向以色列人所作的要求就是說，你們要緊守思想律法書的說話，不可偏離左右。今天我們同樣也是踏進一個新的里程碑，我們教會重啟，但神的應許與我們同在，也都仍然應用在我們身上。我們一起祈禱。天父，在這個不穩定或者不明朗的時代當中，多謝你給我們一個寶貴的應許，就是你與我們同在，幫助我們在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當中，在遇到黑暗的時候，仍然可以找緊你在聖經裡面每一個的應許，我們多些的默想，遵行你的說話，以致每一步我們都是能夠經歷到你給我們的亨通順利。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